纪念朝鲜少年团成立71周年图片展《太阳与向日葵》拉开了帷幕。开幕式5月31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教师、平壤市学生少年参加。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开创主体的少年运动，并把新一代培养成为志得体兼备的优秀革命人才和强盛朝鲜栋梁的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介绍我国少年在朝鲜劳动党的深切关怀下茁壮成长为未来主人公的明朗面貌的图片。